现在是北京时间22点整。 北京镇国中西医结合肿瘤医院，北京镇国中西医结合肿瘤医院，电话6785-6677。 昆明湖上北风吹，纷纷扬扬雪花飞，盖上故宫麒麟杯，飞过西山金雪碑，顶着雪花拽雪球，打着嘎嘎热汗流，推着铁环不抬头，变着法儿来去相逢。山腰一顶和小二，到这儿必报九小圈，要问什么解心宽，文艺广播旁耳边。 130余味本草，1258道酿造工序，每道工序仅1块钱。窖藏特酿董酒1258，国家秘密技术酿造。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今晚我们说电影， 都市里的脚步越走越快，当流行歌曲已经无法成为岁月的记忆符号，幸好我们还有电影。梦想与现实，傲慢与偏见，冷酷与温情，慈悲与怜悯，让光与影的交汇变换成声音的流转。 今晚我们说电影， 从1998年第一部《的士速递》到2007年的《的士速递》第四部，再到2018年8月3号上映的《的士速递》第五部，这辆欢乐的的士飙车系列已经狂奔了整整20年。作为最纯正的法国飙车喜剧影片，它不仅实现了原 IP 粉丝20年来首刷大银幕的心愿，也让众多新观众刷新了对飙车电影的认知。大家晚上好，这里是今晚我们说电影，我是英超。今天黄金强档单元，我们一起来分享影片《的士速递》第五部的电影故事。《的士速递》第五部是由弗兰克·加斯唐·彼得执导，贝尔纳·法尔西、弗兰克·加斯唐·彼得、爱德华·蒙多特等主演的影片。《的士速递》系列凭借独到的法式幽默混搭飙车，跟好莱坞同类题材电影形成明显差异，20年来铸就了有口皆碑的金字招牌。史泰龙曾经作为粉丝惊喜客串第三部，第二部中汽车跳降落伞桥段也曾被《速度与激情7》复刻致敬。如今重启的第五部讲述麻烦警探希尔万与废柴司机埃迪接手贯穿系列20年的逆天出租车，与意大利跨国犯罪团伙斗智斗勇的故事。超速狂飙、无限漂移、极限飞跃，解锁各种意想不到的飙车姿势，让喜爱飙车元素的观众惊喜不断。好的，接下来我们就一起来分享这部影片。 时尚电影院线说了算， 话题谈资电影票房说了算， 热门佳作潮流新宠， 影展巨制再铸辉煌，黄金强大。 法国巴黎警察希尔万一直屡建奇功，破案无数，只可惜喜欢玩赛车的他，每次追捕罪犯时都会把警车当成赛车来开，稍带手就毁掉了这辆警车，导致警局每次都产生高额的维修费用。终于在一次又一次的毁车之后，巴黎警察局将他下放到了马赛警局，当了一名市政警察。万般无奈之下，希尔万来到马赛。这一天刚刚将办公室收拾停当，热情的署长艾伦就推门走了进来。 你好，安顿好了？ 凑合吧。 来，给你介绍队员，听完你保准心情变好。 真的？ 当然，都是精英，个个充满干劲儿，超厉害， 看到坐在那边那个人了吗？大高个儿，留着奇怪的胡子。他叫梅纳克，是咱们这儿的活宝。他实际上很讨人喜欢，性格非常直爽。他有个毛病，一闲下来就喜欢搞恶作剧。他一直很闲。 那边那个侏儒也刚刚进 场。注意用词，希尔万。我们出于尊重，不说侏儒这次。 明白了。 啊，不能嘲笑别人矮小。那个侏儒叫米歇尔，他喜欢收集各种小东西，微缩模型之类的。 他的长相跟他的名字很不搭。 我能理解你，确实。他的原名叫阿布戴尔哈曼，但他皈依了天主教，所以你必须叫他米歇尔。 真的？ 是的，必须的。对，他自从信了天主教，一到宗教节日他就特别来劲儿，复活节、升天节、五旬节、圣诞节，到处都是马槽，愁死人了。你不知道，他一看见修女眼睛就发光，特别狂热。 他是狂热分子， 绝对狂热，心累啊，真的心累。那边那个长着地中海脑袋的家伙名叫 Regis。 别笑，别看他的眼睛。 不能看吗？ 不能，绝对不能。算我求你。 Regis 喜欢搞窃听和监视，他老婆受不了被他监视就跑了。 换我我也跑。 好了好了，别看他别看他，我求你了。 好的。 打那之后他就成了搞监视的专家。 是吗？ 对。 那个队里没有姑娘吗？ 下一个就是。这把眼睛看好了，瞧，右边，瞧这刺眼的美貌，桑德丽娜，她是我们的队花。 什么花？ 她是一朵食人花。 食人花？ 对，获得过2013年、2014年、2015年蓝岸地区的市政警察小姐头衔。哦，太美了，太美了， 不是一般的美，确实 还是重量级的， 绝对是重量级的。艾伦， 什么？ 你们这警车的配备情况怎么样？ 你喜欢车？ 对， 保你满意。 艾伦信誓旦旦的保证，并没有让希尔万满意，因为给他开的不过是一辆普普通通的达奇亚牌警车。这天又该希尔万出勤了，他突然发现前方路面出现了一辆占用公交车道行驶的违章车。希尔万立刻下车，站在公交车道上示意来车靠边。谁知黑色轿车并不理会他的示意，径直撞上希尔万后扬长而去。幸好希尔万身手敏捷，跳上引擎盖滑过车顶，再摔到地上毫发无伤。这下可把他惹怒了，他跳进车里，踩下油门拉响警笛就追了上去。希尔万的车技一流，怎奈他初来驾到，人生地不熟，一个急转弯后才发现前面是大海，想踩刹车已经来不及，直接冲进了海里。等他从海里爬上岸，才发现那辆出租车早已经无影无踪了。这一天，市长菲尔德来到警署，兴奋地站在桌子上召集大家开会。 全体集合，这种感觉真棒，好久没有这种感觉了。哦，我真是太开心了，不是因为要出席老年之家落成，也不是因为要参加彩虹婚礼，虽然仪式过程很美好，但我还是更需要这种接地气感，对吗比兄？ 对， 接地气感。听好了，女士们先生们，这次的形势比以往更严峻，我们遇到了一个极大的挑战。这一次不是尼泊尔人，也不是圣诞老人，不是德国人，不是比利时人，更严峻。是什么？是不是黑人？ 不对， 我知道，阿拉伯人。 还是不对， 是罗马人吗？ 不对，我真服了你们了。一什么？一什么？ 一根火腿。 给我把这个人拉进黑名单里。 好的， 是你们是在逗我吗？听好了，千万别被吓倒，是意大利佬。你们这个事都没有反应。 意大利佬，他说的是那伙抢劫犯，一个月之内，全马赛地区有5家首饰店被他们洗劫了，今早刚被释放。 意大利佬，把平板给我。哦，女士们、先生们，还有5天时间，5天之后，马赛将成为全世界的焦点，因为到那时，一大批钻石和珠宝首饰将在欧洲一地中海博物馆展出。我要你们所有人都给我打起精神来，给我去跟踪排查，给我抓住那波意大利人，我一定要亲眼看到他们接受审判。嗯哼，还有一件事情，你们都知道，我上任后民调结果一直不大理想啊。有一点毫无疑问，国家警察肯定会抢在我们前头采取行动，这件事情关系到市政警察还有马赛的面子，你们都听明白了吧？ 是，长官。 好，我现在把这次行动命名为大傻瓜行动。 这是意大利语吗？ 不是，怎么了？ 那您还是换一个名字吧。 对，不要了，人家喜欢这个名字嘛，大傻瓜多好听啊。那好吧，让我再想想，看看我能想出什么。啊哈，我想到了，我决定把这次行动命名为黑手党行动。 可我们没有像样的装备来执行这么重要的任务。 什么？也没有足够的人手。 想想英雄查理马特，他只身迎战阿拉伯大军，他知道上了战场就有去无回。我们要学精神。更何况我们还有一位超级警察，巴黎来的超级警察在哪儿？ 市长先生，我在这儿。 啊，昆丁， 我叫 Siran， 你姓米霍？ 马霍，不过这不重要。 对，不重要。上来，我把你介绍给大家。 什么？ 上 去吧，快去吧。 听到这儿，希尔万只得走过去，和市长一起站到了桌子上。 好了，这次行动由马亨负责指挥，他会竭尽全力保卫我们美丽的马赛远离罪恶，对吧，马德？ 对，不过我想先声明一下，我不会在这儿待太久，我很快会调到黑豹突击队去。 想法很好，不过要是你想离开这里，就得先把这次任务搞定。超级警察。 什么？ 对，所有人看手表对时。毕兄，现在几点？ 14:12。 12:14，很好，行动起来，解散。 好的，您慢走。 听到市长的承诺，希尔万为了能够早日抓到劫匪回到巴黎，立刻开始独自查看监控视频，发现劫匪每次使用的交通工具都是法拉利跑车。这下他犯了难，他的这辆警车不可能追得上法拉利。这时署长艾伦走进他的办公室，听到希尔万的疑问，他想起了以前的一对黄金搭档，丹尼尔和艾米莉安。艾米莉安也是一名警察，丹尼尔则是一名出租车司机。丹尼尔的车神奇无比，不仅速度超快，还有各种功能，曾经帮艾米莉安抓过很多国际罪犯，其中就包括专门开着奔驰车的抢劫集团。只不过艾米莉安现在已经不再当警察了，丹尼尔也去了美国迈阿密，要想知道车的下落，只能去找丹尼尔的侄子。很快，丹尼尔的侄子艾迪就被找到，而且大家还发现他就是当初违章行车的司机。为此，艾迪被直接带到了警局。 占用公交车道，顽抗拒捕，超速行驶，加上涉嫌故意伤人。 不是， 还是当着警察的面。 我感觉不太好。 我也很不好。 我感觉脸上好像在烧 啊。 还有我的妞，她要抛弃我了。 那我告诉你个好消息，根据上述罪名，你可以去伯梅特监狱休养几年。就是这样，我跟你做笔交易。 希尔万拿着一张出租车的牌照给艾迪看。 找到这辆出租车，你的罪名就一笔勾销，不错吧？ 是不错，可是我办不到，因为这辆出租车已经被我送去乡下了。 在乡下？ 对，里程显示他已经跑了20万公里，我就送给乡下的叔叔了。我能跟你做笔交易吗？咱们调换一下立场行不行？ 我听着呢。 如果我帮你找到那辆车，咱们能不能一块儿干，像绝地战警？你是威尔史密斯，我是马丁劳伦斯。 不行，你想跟我搭档门都没有。 不行吗？ 不行 啊。可惜了，我本来可以帮你抓住那些意大利人的。 你说什么？ 我是马赛百事通，说不定我能够帮上你们的忙，还有我那帮开专车的哥们儿。不过现在看来是不行了。不是我不尊重警察，你这些同事是不是有点脑残？ 哪有，他们一点也不脑残。 你确定？ 他们都很充满干劲儿，而且特别敏锐。 原来如此， 火眼金睛。 是这样？ 没错，就是这样。 这时警官梅纳克拿着艾迪的画像敲门而入。 你好，奥腾。 你好，梅纳克。 根据桑德琳娜拍的照片，我成功地描绘出了嫌犯的画像。艾迪·马克洛夫，25岁，全马赛最臭名昭著的专车司机。 你眼前这个就是？ 你好，先生。 你好，警官。 他绝对逃不过我的眼睛。好了，全体出发，跟我走。 梅纳克刚一走出房门，就被自己绊了个大马趴。看着他的这个样子，又想了想警局里其他奇葩无比的警员，希尔万不得不接受艾迪的建议，和他做起了搭档。两天以后，艾迪叔叔的出租车从中东运回来了，但是希尔万发现了一个重要问题，艾迪只有自动挡驾照，根本驾驭不了这辆超级出租车。这时市长打来电话，法拉利劫匪又动手了。 希尔万只得亲自驾驶超级出租车赶往事发现场，可惜还是晚了一步，劫匪已经抢到珠宝逃离了。希尔万立刻开车去追那辆黄色法拉利，可是一直没进行过保养的这辆超级出租车哪儿比得过一台超级跑车，眼看着距离越拉越远。这时艾迪的作用发挥出来了，他对马赛的小巷街道再熟悉不过，又有其他出租车的同事帮忙寻找法拉利的行踪。希尔万驾驶出租车在艾迪的指引下穿街过巷，终于在旧港口追上了黄色法拉利。只可惜法拉利在两辆电车汇合前冲过了路口，希尔万只得踩下刹车，隔着一列列从面前驶过的电车看着法拉利消失在街道尽头。这次失败的主要原因还是在于出租车的性能。艾迪想到了一个人，开车行的妹妹塞米亚，只要对出租车进行改装就能一雪前耻。于是二人来到车行，当希尔万看到塞米亚时只觉眼前一亮，他从没碰到过同样喜欢的车子，愿意在油腻里打滚的女孩子。可惜塞米亚对希尔万没有兴趣，他更愿意加紧时间改装叔叔的传奇出租车。改车的事儿不用担心了，下面就是打听劫匪从哪儿得到的武器了。艾迪记忆里有个意大利餐馆老板拉奇德可能会知道些线索，于是带着希尔万来到餐馆。 哎，美丽的姑娘， 暴脾气。 你这个笨蛋，我跟你说多少遍，在这里别叫我拉奇德。你看桌上放的是什么？是中东古斯米和摩洛哥塔吉锅吗？不是，披萨和意大利饺子。叫我林卡斗混蛋。这是谁啊？ 这是谁 啊？忘了跟你介绍，这是我朋友 CR1， 他是个警察啊。 他跟所有人说他已经成年了，不止我一个， 不 止我一个， 大家都以为 他已经成年了。他说他已经40岁了。 不不不，你误会了。别说了。 那就好。 行，别说了。 我懂了，我懂了，我懂了，我懂了。我明白了，我知道你们来干嘛了。 你不可能知道。 我知道，我知道，我知道。好吧，跟我来，去后面。 不不不是。 拉奇德吓得以为事情败露，顾不上听艾迪的解释，直接带二人来到地下室。打开门，二人立刻惊呆了，房间里居然是一间地下赌场。 不是吗？ 不是，我们来是有别的事。 为这事。 听到这儿，拉奇德又打开另外一扇门，映入他们二人眼帘的是一屋子的枪支弹药。 我们这是在伊拉克吗？ 我可以当没看见，但你要告诉我意大利人的事。 我不认识什么意大利人，抱歉。艾迪，他问我，艾迪把枪放下。 好的好的，抱歉。 开法拉利的意大利劫匪你不认识？ 如果我说认识感觉会很麻烦，所以我不认识。 那么 我能开一枪试试吗？ 不，你什么都别碰。 好的好的， 放下， 抱歉， 听懂了吗？ 好的。 我请警察来你的赌场玩玩怎么样？ 别呀。 那还认识吗？ 他们来我这吃过饭，来吃意面。 别扯了，拉奇德，意大利人不会来这儿吃意面，来买枪的吧？对吗？对不对？ 对，不对，忘了。 哪种枪？ 小型的，只有几把小型的，不伤人的武器，绝对没有危害。 真的？ 真的。 艾迪趁希尔万和拉奇德不注意，好奇地对着墙壁开了一枪，结果被枪的后坐力撞到了背后的墙，立刻。后面被撞出了一个大窟窿，希尔万马上看出这间隐秘的房间里在种植大麻。 你看到了，这家伙他是我邻居，我跟他不熟。其实这些都是餐馆要用的 啊，是 用来做菜的。 好的， 瞧，种在这儿是因为这空气好，这里种的都是香草，都是香菜，像是迷迭香、百里香、艾蒙塔， 还有一小撮呢。 沙斯苗。等一下，那是餐厅用来做沙拉的。 他们是带着武器走的吗？ 他们不是，他们要我送货上门。 送到哪儿？ 特别远，是个赛车场，在沃维纳尔格。 终于逮到了。 逮到什么了？ 我们要找的不是劫匪，是车手。 有区别吗？ 我知道怎么对付车手。 顺着这条线索，希尔万找到了劫匪常去的练车场地，通过自己高超的车技征服了意大利劫匪头子托尼，并且还获得了邀请第二天晚上去他家中参加派对。 当晚，希尔万和艾迪混进派对人群。经过一番侦查，得知这些劫匪的下一个目标是一枚参加第二天珠宝展的大钻石。于是，全队人员在希尔万的动员下分工合作，誓要与劫匪决一高下。第二天，直升机准时出现在会场上空。这时，一架无人机出现了，机身上携带着两枚小型导弹。远处坐在法拉利中的劫匪头子托尼拨通了市长的电话，要求直升机跟随无人机飞行。可市长菲尔德只当是有人在开玩笑。于是托尼一声令下，一枚导弹从无人机上射出，正中警车，现场一片混乱。直升机驾驶员不敢怠慢，赶紧跟在无人机后飞离。希尔万见状，立刻开着超级出租车紧追直升机而去。艾迪在电话里指挥着其他出租车司机清空道路，沿着直升机飞行的方向一路追到海岸边。托尼开着法拉利紧随其后，没少给希尔万制造麻烦。此时负责定位的警员 Regis 已观察到直升机悬停在游船上空，驾驶员将装有钻石的箱子丢上了游船。希尔万急中生智，打开涡轮增压，算准方位，从转角冲出公路，经过一个完美的抛物线，出租车一头扎进游船的甲板之上。后面的法拉利见出租车冲出了悬崖，赶紧踩下刹车。希尔万爬出车子，掏出手枪，和艾迪一起制服了匪徒。任务圆满完成，钻石安然无恙被保护回来。而此时的希尔万赶紧去找艾迪的妹妹塞米亚去了。 我有好消息也有坏消息，好消息是我没事，坏消息是出租车。 你不用说了，我都从电视新闻里听说了。 原来电视里正在直播主持人对艾迪的采访。 可以跟我们聊一聊这次抓捕意大利黑帮的行动吗？ 这是我作为警察应该做的，我只是做了 Dennis Blasco、 Jesse Bowen 合作的事。但我不是一个人，我想借现在这个机会由衷地感谢我的好朋友。 不好意思，我们时间有限。 我觉得我们俩是最佳拍档，希望以后还有机会和你搭档。 谢谢，感谢你。 我们俩在一起可以超越绝 战。相信你一定感到很自豪。 我是 Martin Lawrence。 谢谢你。 你是 Will Smith。 谢谢你 Seven。 谢谢你信任我。 多么出色的一对搭档。下面让我们 还有塞米亚 还给我。 我是你哥哥，我为你感到骄傲。我能活着站在这儿多亏了你。谢谢你妹妹。 好了，要感谢的都感谢完了。 还有我生命中的女人，她的名字叫 Sandy。 招人烦了，注意适可而止。 Sandy。 这时艾迪的女友山迪正好也在看直播。 摄像师， 我也想对你 说，把话筒插头拔了。 请你嫁给我吧，你听到了吗？听见了没？ 一代传奇出租车的故事告一段落，希尔万决定留在马赛，陪在塞米亚的身边。在市长颁发奖章仪式上，市政警察每个人都获得了应得的荣誉。但是与之相比，艾迪得到了山迪的爱情，这比任何荣耀都更可贵。 电影是梦想与现实的碰撞。 你已经有了洞察力，你有。 电影是光与影的交流。记忆中的过往，幻想中的未来。今晚我们说电影，精彩上映。 好的，欢迎回来，这里依然是今晚我们说电影，我是英超。今天黄金强档单元，我们一起来分享的是法国影片《的士速递》第五部。这部影片的导演兼主演弗兰克·盖斯唐曾表示，这是一部看着的士速递长大的孩子们的作品。他和片中艾迪的饰演者马利克都很清楚该如何继承这一系列的优良传统，比如延续乌龙搭档双男主的设定，以及埋下废柴司机埃迪其实是前作中飙车大佬的侄子等等彩蛋。此外，二人还运用擅长的间喜剧风格和多年打磨出的默契，给影片注入更多的新活力。好的，节目最后我们一起来分享的士速递5的片尾音乐。我是英超，这里是今晚我们说电影，代表制作人小强、编辑老白、录音师叮当，感谢各位收听。下期节目再会，稍后为您播出的是广播剧场。